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11号转贴台湾捐赠口罩新闻，并在脸书写下引发网友热议。就在台湾外交部发出回应，网友群起舌战之后，何晶今天中午转贴修改贴文表示，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请知道我永远感激你们，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非常感谢每个伸出援手提供建议指出道路尽力提供帮助的人，虽然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种真诚的努力和想法不论成功或失败都会永远珍惜，至于错误呢也原谅啦。何晶没有指明所谓错误为何，他在文中加入大量不同的表情符号，不清楚用意是什么，同时呼吁大家停止在网络上互相攻击，应该击败新冠肺炎不是对单一个人，国家对国家，国旗对国旗，当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击败这个小错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宜兰县今天启用新冠肺炎 P2 负压专责实验室，4小时就能完成检疫。宜兰县先前没有具备检测新冠肺炎能力的相关单位，检体必须由专人送到外县市检验，耗时2到3天才能验出。为了提升防疫能力，县府编列250万经费，积极推动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在短时间内引进检验技术，建制专责实验室，大幅缩短检疫时间到4小时就能完成，今天正式启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台产业，旅宿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继神旺大饭店、西门町逸舍酒店、杰斯旅、林森馆纷纷装修收馆之后，台北西华饭店4月中到5月底也暂时停业，业者证实将提前进行馆内整修。台北西华饭店表示，住房与餐饮生意骤降，3月起每日住房率都在5%左右，因此从15号开始，除了暂不接受订房，馆内1到3楼意大利餐厅、怡园中餐厅都暂时停业，将原定暑期进行的维修保养计划提前施作，细节尚未定案，还在讨论中。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奇美博物馆今天宣布防疫措施升级，从20号开始到5月31号缩减开馆时间，每周一到周三休馆，周四到周日开馆。户外园区因为十分空旷，维持开放状态，民众可以到园区散步欣赏美景，寻找一下设置在户外的40件雕塑作品。至于有影无影影子魔幻展是限定展览，为弥补这段时间压缩民众观赏机会，原本到6月2号截止的展期将延长到8月31号。台北捷运新店线3319列车今天中午在古亭站一度停驶，一名女子突然身体不适，整个人往后倒在车厢地板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临近乘客急忙上前协助，透过对讲机通知车上人员，不过随后女子起身直接离开车厢，但是女子离开后列车还是在古亭站停留几分钟才离去，目前列车恢复正常行驶。北捷表示，这位女性乘客没有发烧，没有出国史，但不愿意就医，她在车站稍事休息之后就搭车到景美站，由家人陪同离站，没有影响营运。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8点，来到10099点，成交金额1183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438点，跌幅2.25%，来到1905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4点，跌幅1.32%，来到183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来到27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6点，来到102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来到2563点。香港今天复活节假期暂停交易。 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强烈大陆冷气团及辐射冷却效应影响，今晚开始到明天清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气温明显偏低，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代表寒冷的黄色灯号，不排除出现十度以下气温。黄色灯号地区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宜兰县。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台南以北及东北部含蓝雨绿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容易有八到九级强阵风，北部19到24度，中部、东部、澎湖预测气温都是20到24度，南部预测气温是23到25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欧巴，快来给我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清炒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清炒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哎呦，腰酸背痛，哪里可以买到好坐又耐用的沙发啊？ 想换沙发就找高度客制化的 Soflex 舒富乐沙发，严选高品质意大利进口皮革，聘请欧洲首席设计师亲自操刀，保护期限还领先业界， 这么棒！ 现在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舒富乐好康分享会，就有机会独享贵宾折扣优惠，打造专属于你的沙发。 哇，现在就去抢 MIT 的荣耀 Soflex 舒富乐沙发。 又在无人广场 横扫各大音乐榜新人奖，新世代 OST 小天后 Jocelyn 陈妮喜， 我的天使永远泪花一个圈， 全新概念专辑《天使进猎区》，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Sony Music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冷たい雨は降り止まず、吹きつける風みを消す、それでもその目はまっすぐに前だけを見つめている。くじけそうで負けそうな時も、いつもそこにあなたがいたから、大事なものがなんだって気づいたんだ。かけるよ この道照らす光共に今叫ぼう心のまま解き放てよヒーロ ー。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Miss Uja， 这首歌叫做 Heroes。成为自己的内在英雄，欢迎来到星期一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是2020年4月13号星期一的下午。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的广播女神在综艺《三国志》录影当中，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呢，我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第一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立马帮帮忙的时间，第二个小时是生活灭火的单元，也欢迎你呢可以利用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频道，不管你在台北、台中、嘉义、云林、高雄、宜兰、花莲、台东、澎湖，还是在苗栗，不管你听的是 FM 92.1 91.3 89.9 103.9，还是离岛澎湖 FM 89.7，或者你是使用网路收听的、啊、以前旧版的飞碟联播网 APP、 新版的飞碟电台 APP， 或是你现在要收听的是 YouTube 上面的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直播，音讯直播，但是可以留言哦，所以欢迎你用各种方式加入这个节目。当然呢还有一个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是打电话02-2363-9955，传统的方式是，我不知道现在传真机还可不可以 work、欸、好久没有报传真机号码了， 追いかけていけるよ。 在留言板上面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留言，刚刚说到就是很古老的方式，真的会报传真电话，然后现在有谁会传真呢？就听众反映说，传真哦，传真可能就是很不及时啊，你传真成功，大概单完都已经过了。然后我看到这句话，单完是什么？单完，我想说，以前常人家会说哦，你打字可能是譬如说用仓颉的输入法，然后你可能就会输入一个边很像，但是字是错的，就是打错字。有的时候呢，是你用是注音选字法，那个注音选字法，你可能会打出一个同音，但是字是错的。但是刚刚这个单完已经过了，传真成功大概单完已经过了，这个是完完全全用台语在思考，是不是？单完已经过啊。星期一，一个礼拜的一开始，这个周末你过得好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上过那种外语老师的英文课？然后外语老师的英文课呢，如果你在星期五的话，一个话题老师就会问说，哎，那你们周末要干嘛呢？如果呢是星期一的话呢，那个话题就是，哎，那你们周末去了哪里呢？就他们非常非常关心大家的休闲活动。你的周末去了哪里呢？在这个疫情肆虐的全球氛围当中，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好像出游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你怎么样度过你的周末时光？02-3639955，嗨，你好。 喂，马克，我是天天。 嗨，天天。 嗨，我有件事情需要帮忙， 请说。 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都在家里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上传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好了。就最近在拍就是手语歌的教学影片，然后已经上传了两支，但是我现在准备要录第三支，但是我不知道要录哪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推荐哪一首歌？ 那我想知道你前两支录了哪两首？ 一首是《想见你》 哦 的主题曲，就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啊哈。 然后另外一首是林宥嘉的《兜圈》。 哦， 嗯。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这两首呢？ 因为《想见你》是因为《想见你》很红嘛， 啊哈， 我就想说它的主题曲可以教一下 啊。 对，然后兜圈也是有人推荐，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用了一下。对，基本上就是希望是中文歌啦，然后不要太快，因为像想见你后面有 rap， 我就快崩溃了。 哦 ，rap 会太快是不是？ 就是手会快，就是踢笑。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会手语的你，平常呢，譬如说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陈时中部长在讲话嘛？ 那是我老师。 对，那你会看到、嗯、哦，你说那个手语老师是你老师是不是？ 对，有几个是我老师。 那你会认真的看，就是他们手语在比什么吗？ 哦，会啊，会啊，我们还会刊物哎，就是我们在班上的时候，我们还会讨论说他今天打这个打得不好 哦，因为他那个真的打得很快，就是要符合到我们一般讲话的语速，很厉害。 对啊。所以那个其实很多就是我看到后面，其实你一个不小心闪神，你后面就会全部都挂在。 哦，就你如果漏看几个前面的几个字的话，后面可能会完全听看不懂他在干嘛。 就是你可能那一段落，你可能就会整个 哇 都不见了。对，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功力还没有那么强， 对，就是我要很专心的看每一个字，我才有办法就是抓到他大概在说什么。 哦，因为你还有听力。 对， 如果今天就是 对把你的听力夺走的话，你就会非常非常注意在他在做些什么事情。 对，就是我们如果要练习的话，我们就会要求要把声音关掉，然后就专心的看他。 嗯，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就是像这一次，我觉得就做得很好，因为那个手语翻译员的画面占比就很大，你就看得很清楚。 好好好， 对，我这边就要跟华航呼吁一下哦。 哦，怎样？ 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登机的那个须知，他有手语翻译，我觉得这很棒，这第一点很棒。可是他那个圈圈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我真的贴在荧幕前面看，我都看不出来他在打什么， 哦、 真的是就很可惜啦。就是少了这个美意，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使用这样。对啊， 所以会手语的你，现在只要看到有人比手语，你都会很想要。有点像是就是在练习英文的人，然后突然听到有人在讲英文，就会靠过去说，嗯，看我听不听得懂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如果看到旁边有，就是我走路如果遇到旁边有人在用手语的话，我也会就是一直瞄瞄瞄，就是对，就是他又怕直接看会很不礼貌，但是我有时候我就是瞄一瞄，发现一看不太懂，我就是假装后面有人，我就在走去找我，然后想说看清楚一点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呢，好，回到你的问题。立马帮帮忙！你的问题就是第三首歌要做什么手语歌呢？那我来看一下，好，就是如果你想要就是现在红的、有话题的，为你看一下 KKBOX 排行榜。 哦，好好好。 哦，单曲不好意思，就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来看年度累积，哎，竟然是邓紫棋的句号，哎， 句号呢？ 透明摩天动物园。嗯，可我觉得这个 I don't know， 这虽然是排行榜上面歌，可是好，我自己周边是没有听到很多人在唱这些啦。 耶， 还是你要不要挑战一下？就是就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啦，不是啦，那个太小众，那个太小众了。你可以试试看，譬如说陷阱妹， 陷阱妹， 嗯， 为什么 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陷阱妹？ 对，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陷阱妹， 就是那个陷阱啊， 就是陷阱。 好的妹，那个妹子的妹， 嗯，妹妹的妹，没错。 啊， 我还蛮期待看到陷阱妹的手语。 真的， 真的。 好啊，我如果完成了，我再给你看。 太棒了， 感谢， 拜拜， 拜。 相信，相信你每个表情，相信每个平行，咱们来有个剧情相依，充满了每次爱情，不曾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眼看得见那句我愿意？ 0223639955，2:23的立马帮帮忙。 咒语，幻想电流通过你，感应有人感应你，收留一只黑猫咪，它眼神反而懂你，活在自己的世界，让人追踪不到你。暂停，这一刻不用谁懂，在你碎裂的时候，痛也不说，别让人发现你。好消息。 的时候，痛也不说，别让人发现你大声哭吧，只让我找到你，无声无息，让眼泪修复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Night Keepers 守夜人，活在自己的世界。现在你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吗？我也是活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小小的录音间里面，一支麦克风讲话，但是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会有所交叠。 我料理，我掃除，お洗濯、ちょっぴりうたたね、ひと休み、お野菜、お魚、お買い物、ちょちょ追いかけ、ふた。かしら猫舌にも食べられるかしら ピーマン、人参、玉ねぎをなるべく細かくみじん切り、ご飯とおじゃこと炒めたら、ねこむライスの出来上がり。ああ時差ボケってどんな感じかしら、猫の耳も耐えられるかしら。ああ外国ってどんなところかしら、楽しめるかしら。 疗愈的一首歌曲，也是日剧《今日的猫村小姐》的主题曲，这首歌就叫做《猫村之歌》。William Weber 威里安呢要发行新的作品了。一开始呢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单曲呢也跟猫咪有关系。呼噜呼噜的猫咪，猫咪共和国。 我现在不想理你，除非你开个罐头。 星期一呢会为你送上主要是 J-pop 啦，日本流行新曲，那当然中间会穿插一些中文歌。那星期一呢的第一个小时也是立马帮帮忙的时候，欢迎你利用不管是打电话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你在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问题。 欢迎来到猫咪共和国，不需要签证入境，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你会永远爱着我。 今天的第一个立马帮帮忙啊，不，刚刚天天打电话第一个，今天第二个立马帮帮忙。最近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台湾到处开战场，看舆论，看风向，看得心很累。 要怎么停止滑评论呢？马克快骂醒我。诶，这个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要被骂了。 咬断你的耳机，把你沙发抓破，偶尔蹭过来给你摸， 就听听这种疗愈的歌吧，摸摸些疗愈的生物吧，猫啊狗啊，看你喜欢什么。其实呢，就算现在没有疫情，我们还是会到处有战场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智就是喜欢吵架嘛，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然后 A 觉得 A 说的对， B 觉得 B 说的对， B 就觉得 A 说的是错的， A 就觉得 B 说的是错的。但其实真的是错的吗？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会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然后吵起来，然后原本是一个小小的点就会开始扩散开来，从一个点开始跳跃式的，然后扩散式的，长江三角洲沉积式的，越吵越多，越吵越不可开交。那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就是不要看这些东西啊，维持最最最最低限量的资讯。就算我现在维持很低限量的资讯，我都还是会知道，隐约知道大家在吵些什么，吵说要不要集资啊？这已经要了啦，就是吵说集资看《纽约时报》的广告这件事情，吵 YouTubers 跟现在网络的声量 KOL 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立场。吵说因为防疫的歌有蔡依林唱，有陈奕迅唱，然后现在是不是就要 diss 他们？太多可以吵的，那真的就大家管好自己就好了嘛，就是何必想这么多呢？两点三十三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待てね。 静谍放送。 上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T。 So dirty, but your love so sweet. Talk so pretty, but your heart got tea. Late night devil, put your hands on me. And never, never, never, ever let go. So dirty, but your love so sweet. Talk so pretty, but your heart got tea. 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Easier.全新摇滚大碟 Tom，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操刀，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连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若需就医需佩戴口罩，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即使检验为阴性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他是陈星月，首张专辑 Am I Who I Am 桃山音乐现正发行。 我是秀楼俊硕， 昨天呢去上小明星大跟班，然后第一次同级的来宾其中就有陈星月，刚刚大家听到那个陈星月现场真厉害。2:36回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00到4:00，礼拜六还有精华重播。我是欧马克，除了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追起来之外，也欢迎可以追踪我的个人频道，就是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还有我跟玛丽的共同的 YouTube 频道叫做上班可以听。东京事变玩拉丁曲风，这首歌曲叫做 Run Run Run。 当初呢东京事变说要解散的时候很多人崩溃，但是还好没有崩溃太久，没有想到 没有非常久的时间，他们又重组了。然后新的作品2:4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一的第一个小时是立马帮帮忙的时间，你有什么忙需要帮一下的呢？欢迎打电话进来，或是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直播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现在线上的大家都会努力的帮你解决的。 笑うから寝ぼけた顔を見合わせておどけた鏡のように二人いつでも同じ表情で夜のチョコレート君があまりにも美味しそうに目を細めるから釣られて歌った浴槽でラブソング君があまりにも懐かしそうに歌うから寝癖のついた髪のままでじゃれた 2:45，哥哥妹妹有意思。那现在呢，每周一到周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直播呢，除了在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可以听得到，就是我们的调频频道之外，然后你用网络下载 APP 飞碟联播网或飞碟电台的 APP 可以听到之外， APP 可以听到之外，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听到。那 YouTube 上面现在我们也有音频直播啦，你就搜寻飞碟联播网，按下订阅，加上小铃铛如果你愿意的话，按下赞或者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不过呢，每个礼拜一其实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都是比较有可能会不见的。那飞碟电台的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直播呢，我们是以一个节目一个节目为单位的，可能有些电台他们是24小时就不间断一直联播，或是有些比如说像新闻台24小时不间断一直联播。那飞碟联播网呢，是以一个节目一个节目一个段落的。那好处呢，是一个节目一个段落结束了以后呢，这段节目就会留在那个网络上面。不过星期一的节目应该是最危险，或是最少的，或之后你听，有时候可能会突然有一段没声音的，因为我们星期一在做的是日本的 J-pop， 在做的是日本的新的流行音乐，而日本的流行音乐呢，日本版权抓得非常非常严，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歌曲是在网络上面会有版权宣明跟版权宣告说，这个音乐它禁止在全球播送，或是禁止在某一个地区播送，或者可能就禁止在我们台湾播送。那一段可能我们留下来那个档案就会不见，但之后也许用其他的方式补救回来，或者把那个音乐抽掉变成空白一段之类的。反正星期一是最危险的时候啦，大家那个如果以后要找星期一的节目收听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不过星期一常常也是，如果是我控音的话，日本的 J-pop 有时候像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一的那一集，我就觉得哦天啊，那个歌实在拍得太好了。如果是 Wow Destiny's 的话，我要自己为自己的音乐打分数，我就哇，我要给自己100分。所以上上礼拜的歌单就有放在我的 KKBOX， 那我的 KKBOX 一样，你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歌单。立马帮忙！竟然有问题，我没有看到。等我一下，我要来回一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是租屋族，然后不会开火，到底要不要买小冰箱呢？好难啊，好难，好难。 突然害怕街道吹来的风，突然脸上筑起城墙封锁。 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家附近走三五分钟的距离之内，或是你觉得近的距离之内，有没有便利商店呢？如果有的话就不用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阶段的讨论。 别害怕，别害怕，笑着哭泣，深呼吸，深呼吸，我陪着你，别输给愤怒恐惧，相信就会有奇迹。别害怕，别害怕，心在一起，我和你有约定，永不放弃，用生命拥抱你，勇敢凝望的眼睛，相信就会有奇迹。 好，我看到了回答，他说有，对面就有 7-11， 那我可以告诉你，把买小冰箱的钱给省下来吧。

国内今天新增五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境外移入，其中四人是邮轮珊瑚公主号旅客，累计确诊人数达到393例，六人死亡，114人解除隔离。今天确诊个案为3女2男，年龄介于50多岁到60多岁，其中案389到392与另外3名亲友共7人2月15号到美国、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及智利旅游，3月5号从智利登上珊瑚公主号邮轮，邮轮原定3月19号在阿根廷结束旅程，但是阿根廷等多国封锁边境无法停泊，邮轮在海上漂流多日，4月4号停靠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港，当时船上12名旅客及10名船员确诊，其中3名旅客死亡。这艘邮轮载1898人、1020名旅客及878名船员。指挥中心4月7号接获外交部告知，其中7名是我国籍旅客，将搭乘邮轮公司安排的包机到英国，转搭我国籍航班返台。指挥中心随即联系相关单位，针对7人执行检疫措施，搭机时全程戴口罩，机上座位适当区隔，入境时无论有没有症状都采检，送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现在4人确诊，另外3人检验阴性，持续集中检疫，将2度采检，解除隔离前也会再次采检确认。另外，案393长期旅居美国，3月29号咳嗽有痰，4月1号腹泻，4月11号入境时候送就医采检，今天确诊。他的家人按384，4月10号先行返国，4月11号确诊。两人在美国都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基隆市府昨天开始在庙口、爱四路夜市设置3处管制点，试办同时容留总人数上限2000人。市长林佑昌今天说，如果庙口发生疫情，市府会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封闭庙口夜市。林佑昌说，处罚是最后手段，现在没有一件事比防疫重要，万一大家不遵守规定发生疫情必须封闭庙口夜市时，市府也会采取比较激烈手段确保大家安全。林佑昌强调，管制措施虽然没办法做到100分，不过至少有75分、80分。虽然管制难度很高，市府积极防疫，大多数摊商和民众都愿意配合，大家遵照政府指引就能维持正常生活和健康。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针对第一波违反居家检疫及居家隔离规定超过30天未缴纳罚款的7名民众，查封其中2人的房产，另外5人，其中1人名下有1辆汽车禁止异动，其他4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一并限制出境出海。桃园分署指出，这7件都是采处7万罚款，超过30天缴纳期限仍未缴纳，首波移送桃园分署执行。违规原因包括居家检疫期间到外县市找朋友、住旅客、躲避债主、到卫生所就医、到餐厅用餐、到自营面店整理冰箱，还有两姐妹到外县市礼佛。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55点，跌幅2.33%，来到1904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3点，跌幅1.79%，来到18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5点，来到27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8点，来到1020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来到2564点。香港今天复活节假期暂停交易。台北股市今天失守10100点，收盘下跌58点，来到10099点，成交金额1183亿。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强烈大陆冷气团及辐射冷却影响，今晚开始到明天清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气温明显偏低，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代表寒冷的黄色灯号，不排除出现10度以下气温。黄色灯号地区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宜兰县。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台南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含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一的午后，星期一午后3点钟过后是我们的生活灭火时间。嗨，我是欧马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The Coin Lockers， 我幸福吗？你幸福吗？这是这首歌的前奏，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以为听到 Rat Wimps， 生活灭火，最近有什么产品？有什么购物的欲望？这个产品呢，勾起了你心中那股火，觉得，哦，我有了这个就会幸福了，生活了。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YouTube 的直播留言室、聊天室当中留言，或者是打电话进来，问问大家，这真的很生活吗？这个火生得起来吗？我应该去买吗？还是谁快来灭了这把火吧？02-2363-9955，2363-9955。生火灭火，该买迪奥引诱蜜润光唇彩吗？你知道，因为最近呢，我在看啾啾，所以对迪奥这两字有点敏感啊。九九的奇幻冒险这个热血的漫画动画里面，其中的第一季跟第三季的反派哦，大反派大魔王名字都叫做迪奥。有人的生活呢，是某个 B 牌的龙头式滤水器，滤水器非常非常生活， 龙头式我没有试过，我家是用那个水壶式的，然后要更换滤芯的。我不知道接上龙头那个感觉是如何。有人有使用过的话，欢迎在聊天室当中就是给予一些意见，一些 feedback， 到底是生火还是灭火呢？023639955，生活灭火的时间来临啦！时间过了下午的3:15，就是过了3:01。有人问，有没有推荐冲泡奶茶呢？他觉得3:15那个还好，而且回冲超淡的。我觉得品牌力就是这样子的，当你一问冲泡奶茶的时候，我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3:15。回冲会很淡吗？我记得以前它也不能回冲，对不对？就是现在新的才强调说其实你可以回冲的，有到很淡吗？我很确定是每次喝到最后一口的时候阿麦太甜，最后一口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甜。现在有时候去卖场，然后看到它放在柜台旁边，其实都会有冲动，对，都蛮生活的，很想把它带回家。如果你觉得它太淡的话，那有什么是浓的呢？有人有推荐更浓的吗？更好喝的吗？更方便的吗？可以回冲更多次的吗？話などない染みついた孤独ロンリー震えなくなっている。試されてまでもここにいることを決めたのに、呪文のように仕方ないとつぶやいてた。積み上げたものぶっ壊して身につけたたら置いてかれんだ。ここんとこは仕事オンリー、笑えなくなっている。ガラクタの中に輝いてた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ったろう。大切なものすべて埋もれてしまう前に、遮るものはぶっ飛ばして、終わりつくものを交わして、止めとない血と涙で乾いた心臓潤せ。あの頃の僕らはきっと全力で少年だった。怯えてたら何も生まれない。好的，有一些奶茶达人给了一些答案啊，大家也可以参考参考啊。有人说你就冲红茶包， 先冲红茶包，人自己买牛奶回来加。有人说，当茶碰到奶，茶就会被锁住，茶味就出不来。哇，这么专业。那有很多我没有听过的牌子，也许可能都是团购厉害的牌子，或者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少喝这些茶。阿华师不是阿华田，阿华师。Chong， 哇，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不是台湾的牌子的感觉，叫做益昌南洋拉茶香华奶茶。还有说到茶，我知道这个品牌呢，就这个黄黄的品牌，然后底色是黄色的，那个、主要 logo 是红色的，非常非常鲜明，立刻炖呆的那个。这个茶的品牌，我觉得对于他们家的茶，就是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我不想喝这个。所以当然也有人就推这个啊，就推他们家的减糖奶茶，淡蓝色包装的那一款。好的，大家自行去试试吧。哦，还有一个西班牙文的加的冲绳黑糖奶茶好喝。 最盼望有一双翅膀。 下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2020苏打绿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毕业证书最直接的加分法则，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让你职场未来无可限量。快拨02-2700-5858，2700-5858，分机转三，报名至4月16日。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 金曲歌王萧敬腾，金球影帝柯林法洛，深情现身 VR 电影《咕噜米的眼睛》。 如果人类愿意接受所有爱的形式，也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吧。 禁忌之恋大结局，4月10日起只在博尔 VR 体感剧院独家上映。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物足りないホールで咲いた縄張り、いいか奪われようと背を向けるな。ピンポイント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の頭フラスケもコーディネート一発、これはもう書いた分、そんなもんかよライバル。うるたえる時間もない二人、丁寧さ握るこぼせ、燃え尽きることなんて当然よ、この曲名をどうせ。 想像しないフリークで消えるかうまばたきももうできないほど、これ けない負ける気がしねえな。 読み合い悟らせ合い、時計に君未満のフィクションで、それでも意図せず心は君の微笑が、信頼より敬愛より深く色づいた想い、君に立ちはだかる強敵は僕だけでいい。放ってフェイクモーション、 言葉がなくても対話、理屈抜き去った会話、宿命と呼ばせたいんだこの高鳴る胸の焦がし合いそう、誰から否定しようがうなずかせるのはステージ上だ、奪われてグッバイ返す、ひっくり返しに来たぞバイヤー、リセット見越した言葉もことじゃさらけ出してゴー、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死に切った関係、手取り寄せる一瞬のアンサー、黙ってないで次は誰の番だ、急に乗っかった感情こんな方へ、想定内を何度飛び越えよう、どうせリアはここまでゲームメイク、かわしては見つけた将来の向こう、 仲間の悲しみも背負うのが真だ、 この世のどの視線も呼吸も奪ってしまうような、僕らを隔てるものなど行動だけでいい、終わらせない、負けられない、 Yeah. 时间过了下午的三点半，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在今天呢，下午的三点钟，星期一下午三点钟过后是生火灭火的时间。欢迎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生火还是灭火的东西。哎，我的男友他想要买一个24000元跟铃木一郎同款的棒球手套，他觉得戴上就是爽，就和铃木一郎一样强。我很想灭他火啊！24000的棒球手套 ，Ichiro Suzuki Ichiro。如果爽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嘛，对不对？后面这一段就是后半段，觉得戴上就会跟铃木一郎一样强这件事情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不过呢，这个男友想要买24000的手套啊，你也可以想想你自己有没有用名牌包呢？就如果你有用名牌包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立场去想要灭男友的火，就是 right， 你换位思考一下嘛 ，right。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King of Ping Pong，King of Ping Pong， 乒乓之王的 Fake Motion 假动作。既然讲到了乒乓。刚刚的 King of Ping Pong 的 Fake Motion， 其实整首歌里面也都是听到了乒乓球声，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来打打打打打打。 And it changes. At least you can predict this every year. Love, you never know the minute it ends. Suddenly, I can't get it to speak. Maybe if I knew all the things it took to save us, I could fix the pain that bleeds inside of me. Look in your eyes to see the same about me.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and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give. 有人的问题是问说，我现在该不该买 PS4 呢？还是我要等 PS5 呢？尤其最近就是不是太空战士的玩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啊，就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电玩史的话题巨作回来了，那要不要买 PS4 呢？你是说在韩国最流行的速度最快的路由器吗？也许等新一代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降价求售的二手卖家，应该就有遍地的便宜货可以捡了，就看你撑不撑得到那时候啊。 岛臭报告，圣岛臭报告。三年二班周杰伦。乒乓球继续打下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有个生火灭火的问题是，请问智慧手表真的很实用吗？我呢，有一只智慧手表。我呢，在有一只智慧手表之前，有很多只普通的手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有了智慧手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是真的再也没有带过普通手表出门喽。他们现在都没电了，我也不想去换电池。但你要说这只智慧手表对我来说有什么功能吗？其实我没有用它其他任何功能欸。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很习惯每天带它，我不知道有什么魔力。有个问题，请问用陶板做成的屋子，男生一个套餐吃得饱吗？我印象中吃得饱。三年二班周杰伦，周杰伦回到台湾的周游记。今天才在报纸上看到他跟黑人一起重新逛东区，重新在台北周游一下，去西门町当初他的签唱会首场，然后去阳明山，周杰伦周游台北。 知道现在周杰伦平常最强的时候待在哪里？哪一个城市？世界上？刚刚呢，一些我的个人意见在聊天室当中呢，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包括那个24000的手套啊，有人说24000的手套啊，收藏价值很高啊，因为会涨价啊。啊，一起搂专用的手套是专门的师傅制作的，那个专门的师傅他很老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退休啊。他说：“你说他很老，是一郎很老，还是那个专门的师傅很老了 ？Anyways， 反正他用说他很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退休，而且那些都是量产，嗯。”量产应该是限量的意思吧，哦，而且那些都是限量啊，以前制作的手套都是翻倍再翻倍的啊，所以他可能觉得有收藏价值啊。如果呢，你是因为它的收藏价值而买的话哦，那你可能你要先想好，就是你的脱手门路这样子，就跟买股票一样嘛。你买进场的时候，你要想你的那个撤退路线。收藏画作也是啊，就算一个价值连城的东西，然后今天让你买到了，你拥有了它，你很开心，然后你听说它会增值，它会涨，也许呢之后你看它，哇，它真的一直增值一直涨，可是没有让买是没有用的啊。是吧？如果没有门路，没有管道销售的话，你也只能看那个一直增值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家里啊。然后呢，刚刚关于这个用陶板做成的屋子，男生去吃到底吃不吃得饱这一件事情呢，我自己觉得以前我觉得我吃得饱，但板上有三四位男性很快的发言说不吃不饱，好吧。02-2363-9955，或是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的直播聊天室上面留下你的生活或是灭火。这个灭火，有人有用过麻药枕头吗？请问麻药枕头对于自己的肩颈酸痛真的有帮助吗？留言上面目前看起来好像偏灭火啊，关于麻药枕头这个生活项目。 电视有内建 Apple TV 的电视跟吸顶投影机的选择。欸，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直觉就会想要选电视。欸，虽然投影机如果你家有大墙面，或是你可以什么躺在地上看，用投影机看感觉特别浪漫，特别有感觉，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想选电视。欸，就如果可以，就是是网络电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扩充功能的话，我个人好像会选择电视。嗨，飞碟你好。 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是？ 我是树林六家。 树林六家你好，你要生火灭火什么？ 我要灭火一个我以前很喜欢的东西，现在发现它好糟。 一个很喜欢的东西，现在发现它很糟。 我以前很喜欢，现在觉得它很糟。 是什么？ 就是美国卖场的烤鸡腿。 美国卖场的？哦，你说 C 开头的那个烤鸡腿？ 对 ，C 开头的那个。 Okay. 因为前天有去，就是有机会去那个卖场，然后呢，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他的烤鸡腿很好吃，就是我记得买来都比吃至少一天可以吃到两只的，结果我前天我去买的时候，然后发现它就是颜色看起来就是不可口，然后吃起来我觉得现在早上吃起来觉得好油好腻，所以我吃到一只我就觉得我要不行，就是 失望。 对，甚至还有重点是还有好几只要就是家里还有就是两只我必须要去处理它。是我昨天才好不容易吃完，就是因为它很油，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拉肚子，跟那个有关系。我觉得它很油，然后最可恶的是吃完之后，它的烤盘跟我的盘子都很油，很难洗。我怎么洗我都觉得就是洗到生气。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就是退步了，有点要灭火。 让我们。让我们知道是哪一家店好了，好不好？他有这么多家店， 是我是去中和。 OK， 好。 中和它的这个颜色不 OK， 吃起来也不 OK， 然后事后收拾也不 OK， 我不喜欢。 好的。 长大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什么的。 哦、uh-huh、 哈。下次我可能就会冷静一点的。 好的。 灭火，灭火。 好的。Okay， 拜拜， 拜拜。 啾啾，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75/140坪，大吴江预祝02-2608-8288，新理想。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7-Eleven 贩售中。NONNO 浓浓。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王佑馨，叶皇后。第四名黄伟晋，我还相信我。第三名楼俊硕 Colorful。 第二名苏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第一名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们继续印度诸神街游戏，这些印度的神话呢，那印度非常非常印度教非常非常有名的神就是湿婆。那湿婆呢，有一次讨厌湿婆的圣仙们思考，哦，要怎么样才可以把湿婆给弄死呢？他们就派出了一个狰狞的老虎当作刺客，但是呢，湿婆却打败了老虎，然后湿婆就剥下他的皮跳舞，惊讶圣仙们。圣仙们又放出了身带剧毒的大蛇，湿婆呢又抓起了大蛇当项链继续跳舞。圣仙们接着推出了魔物，可是湿婆呢却踩着魔物跳舞。圣仙们惊讶于湿婆如此强悍，抬头一望天空，才发现啊，天界的众神啊，也看湿婆的舞蹈看得入迷，终于才发现湿婆是宇宙之主的圣仙们，然后他们转念开始崇拜湿婆。等我一下，我必须要一个。在古代呢，舞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啊。那在印度教里面的这个戏剧论这个舞蹈论文当中，认为湿婆呢就是舞蹈之神，会在日落之后呢跳108种舞蹈。湿婆呢抬起单脚那个舞蹈姿态呢，就被称为南陀拉加。在南印度的印度教王朝时，有很多很多相关的雕刻跟铜像。之前有讲到啊，在讲黑天的时候的他的外貌，有说黑天有偏白皮肤的，也有蓝色皮肤的。这边呢就来一个小插曲介绍一下，说印度的神明的肤色是蓝色的吗？印度教里面呢有很多蓝色肌肤的神明啊，湿婆啊，黑天啊，迦梨啊，但是他们其实不是真的是蓝色肌肤，只是因为在画画上面你要表现略带有黑色肌肤的时候是使用蓝色的，所以你本来想要画黑色，可是他们就用蓝色来替代。因为婆罗门教呢是肌肤颜色比较白的雅利安人的宗教，简单来说就是婆罗门教是白人宗教。对于正统的印度教来说呢，白色是一个神圣的颜色，黑色呢是一个不洁的颜色，所以当你要表达出这种浅黑色这种 brown 的感觉的时候，就改成用蓝色。也就是说呢，蓝色肌肤的神明其实是印度原住民的神明。啊，有时候在南印度也会用绿色来表现，哦，所以台湾大家在吵蓝色绿色啊，哦，不要吵，在印度，哦，大家蓝色跟绿色都一样，都是黑色。好，另外呢，普里当地的神明啊，那，也是有一些啊会直接用黑色来表现。那南印度呢就表示黑色有时候不是完全就是一个不洁的颜色，反而呢那很黑色是神圣的颜色。印度教呢会将相反的思考模式都纳入，非常非常的有趣。3:55，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明天再见。我是欧马克，平常找我的话呢，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留言抢先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欧马克，欢迎你按下订阅小铃铛，还有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听，以及呢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明天见 ，You are awesome， 拜拜。I don't want another drink. Can't you take a hint? Why don't you take it easy, bro? I don't wanna edge you. I don't want another drink. Can't you take a hint? Why don't you take it easy? 音乐全主打。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4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 Blinding Lights 全新大碟 After Hours 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德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 Waken Blinding Lights。